走开。难道牺牲才精彩，伤痛才实在，还为你流下泪来，才证明是爱。 Yeah.

这是这么多年生活的大起大落的徐怀钰演唱的《向前冲》。虽然他现在经历了一些风风雨雨，可是听到他曾经的那些年少时候唱的很热烈的歌曲，就会觉得他也是有过辉煌，有过灿烂的人生。就是这样，像坐过山车一样，每一个起落转弯都会带来不一样的激动，然后向上冲，又经历向下摇摆，继续又向上冲，这就是生活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水木年华，宝贝，你听到了吗？ 是我看到最美的图画，宝贝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在轻轻等你回答。 我觉得质感这个东西真的是靠缘分的啊！你会因为自己的喜好呢，会对某一类事物产生天生的厌烦感或者是好感。我刚听了水木年华的两个男人唱歌啊，虽然对他们的人品 OK 啊，跟他们接触过、采访过，他们都是好人，可是唱的歌怎么就那么难听啊？宝贝，你听到了吗？好像电台节目不能过去说哪个歌手唱歌不好听哦，可是好吧，缘分哦 feeling 感觉，我喜欢的我们来听一下啊。这是我觉得应该男人该有的腔调，这是来自美国的一支乐队 One Republic 演唱的 Country Stars。 Just doing what we're told. I feel something so right. I don't.

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，天地辽阔仙里多难得，都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的歌。我决定不躲了，你决定不怕了，就算下一秒坎坷，这一秒是快乐的，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。我要专注爱你，不想别的，没有忐忑。 旅行当中，我们要学会和陌生人说话，而且要先开口说。有一个故事啊，说王石呢有一次讲他去印度尼西亚爬山，是由石人生帆带领的。我问他饿了之后会不会吃你啊，他说本来是很紧张的，石人生帆光着身子，底下就一条布，但是他们呢也不是什么人都吃的，沟通很重要，每个人都彼此放松有安全感，所以先开口说话最好呢能说很久，彼此放松，良好互动，才能够解决恐惧问题，才能够不停地去别的地方，慢慢的你就会变得很自由，到全世界你都不恐惧了。 明天我将有远行，却收到你的信，你总能用寥寥数行潇洒道尽悲喜和惆怅，曾好想好想和你一样，游遍天涯海角五湖四洋，远远地逃出忧伤，把内心的苦都遗忘，一直忘了对你讲，曾柔弱却勇敢的肩膀，曾是我心中英雄的形象，你与世无争随心的游荡，是我即将要实现的理想，而心中你却这么告诉我说，你给了初恋情人你的心，在他的家乡结了亲，

燕姿演唱的歌曲《我不难过》。在年少的时候，生活是盾，我们是矛，自以为很坚强，于是总是特别喜欢以棱角来冲撞它，看着它背后藏着一些什么。可是那个时候生活其实是原谅我们的啊，他觉得我们很年轻，所以不和我们计较。可是长大之后呢，走出了校园，走出了青春期，才会发现生活的真实面目是矛，而不断地在冲击我们，坚硬冰冷。于是呢，我们只能将自己变成一只盾，再疼也要把棱角磨平。继续的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，对不起谢谢。 春白无瑕，温柔芬芳，你洗的衣服有你的模样，满身是汗，脱了又穿，你常笑我脏，男人难免啊，那种稀松平常的对白，我爱你，好爱你，对不起谢谢，套上手中那只戒，我恨你，好恨你，对不起谢谢，嘲笑我有多善良，我的倔强，我们的小孩会像谁模样，常常在想，几年之外长睫毛女孩，单眼皮男孩，曾经近在咫尺的未来，一天涯，我爱你，好爱你，对不起谢谢，谢谢。 了奇迹，我还是很努力的等着。心从熟悉到陌生，梦还重复的做着。 你给